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嘅《逃亡黑白讲》。诶，冇晒人，得我一条友，咁系啊，今日做独脚戏啊 ，O 唔 OK 咧？梗系唔 OK 啦，咁无聊。其实有喺度嘅，不过神秘啲嘅啫。咁啊，神秘嘅老温， 嗱，我系老温啊，大家好。 另外，诶，仲有一位神秘人 ，Stanley 啊。 诶，大家好，我系 Stanley 啊。 系，哇，有佢哋喺度。其实我哋三个咧都有个。都好几个共通点嘅，即系除咗香港过嚟之外，我哋都系住台中啦。第一，亦都有另外就有细路仔咧系读紧书嘅，不过就当然年龄有啲唔同啦。咁我哋咧都系喺度经过幼稚园啊、小学啊咁样嚟到中学噶啦。咁其实好多人都问嘅，喺好多网上面都有话，究竟台湾读书系点样啊？应该要注意啲咩啊？咁，不如今集我哋就讲下台湾读书啦。咁先从幼稚园讲起咧，应该大家如果对觉得幼稚园嘅话咧，有咩好建议先？咁啊，老温先啦。 系，好好，大家好，我老温啊。咁我讲先啦。咁基本上我啲细路哥都其实都大噶啦，而家即系已经离开幼稚园嘅年纪已经好几年噶啦。咁我讲下我个人嘅自己即係当初嘅心得啦，即係读书嗰方面从幼稚园开始讲起啦。咁我记得嗰陣时即係选择幼稚园呢最主要呢就係、是、第一即係近距离啦，即係离屋企近少少啦，因为方便接送啊照顾啊或者咩咁。因为其实幼稚园嗰陣时即係细路哥细嗰陣时呢喺幼稚园可能随时可能有啲事件啊，或者啊发烧啊，又或者跌亲啊，咁可能学校都会通知我哋落过嚟，接翻细路哥啊，或者有咩情况处理咁样。即系如果你住得近啲咧，近幼稚园就 OK 嘅。咁再嚟当其时选择幼稚园咧，都有几个即系都有几个重点嘅。咁我嗰阵时咧系，譬如搵幼稚园咧，最主要第一即系头先讲啦，近距离啦。第二就系、是、其实每间幼稚园佢嘅规模都唔同嘅。有大嘅，有细嘅，有啲设备新啲嘅，有啲学校啲老师可能比较爱心啲嘅、啊、或者有啲严厉啲嘅。咁每间幼稚园真係都唔同嘅情况，所以都要亲自去比较下先得囉。我就譬如佢有啲教学嘅系统唔同喎，譬如有一个叫做咩蒙特梭利呀嗰啲嘅系统，有啲叫做全美语系统。有啲可能即係各種嘅。 聽過咪咩華德福係咪有呢啲？ 係華德福又唔同噶啦，係啦。華德福嗰啲仲正添啦，聽講話嚇。咁、啊、佢每個形式都唔同嘅，每個特色都唔同嘅。有啲咧可能從細咧開始要訓練你寫字噶啦，或者做功課噶啦，開始記嘢噶啦。咁有啲咧，譬如你係華德福嗰啲咧，就類似哦，一日俾你玩到黑嘅。咁啊，成日即系训练你手嘅触觉啊、接触嗰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家长其实都要自己做啲功课咯。我就即系你希望你嘅细路哥即系入边啲嘅方式嘅幼稚园系适合佢嘅，或者你觉得唔系啊，我要佢从细要写字啦，所以譬如搵啲蒙特梭利啊，都有可能系咁样噶。即係每間情況唔同咯，所以真係自己家長都要親自去觀察一下。 而家興嘅就起跑線喎，邊啲好嚴厲㗎？有冇㗎？ 咁嚴厲唔一定好嘅，咁有啲咧可能係貴族嘅幼稚園都有嘅，特貴嘅，但係值唔值得咧？咁即係我個人分享嘅經驗，我覺得即係一般嘅幼稚園都 OK 㗎啦，衞生情況啊、飲食冇問題啊、近距離啊，咁啊。同埋我建議細路哥咁細，其實唔需要咁早去揸筆咯。我覺得真係會對手型啊各方面，我認為唔係咁好咯。咁唔知阿 Stanley 你嘅睇法點咯？ 我呢方面咧，因為我得一個細路啫，咁我個女咧就而家都國中噶啦。但係我哋過嚟，即係我哋喺，因為我太太係台灣人嚟嘅，咁我哋之前喺香港嗰陣時咧。咁就我個女已經係讀緊幼稚園啦。咁 香港嘅幼稚園， 係啊係啊。咁、樣再過嚟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小一嘅啦。咁樣所以幼稚園嘅經驗就冇乜嘅，但其實都有嘅，因為我老婆咧就好中意即係暑假嗰陣時就翻嚟噶嘛。 咁一翻嚟翻兩個月兩個幾月添啦，咁咧幼稚園其實就基本上喺香港讀幼稚園嘅時候就玩嘅，都係玩嘅。我哋揾啲學校就雖然都有寫字啊，咁但係可以好提早就放暑假。咁放暑假過到嚟嘅話，咁又冇可能完全停曬，因為幼稚園其實係一年噶嘛，冇暑假噶嘛，基本上咁過到嚟其實都係都會有揾幼稚園嘅。咁就同阿老温啱啱講嘅，其實。即係雖然都係兩三個月嘅時間，但係即係每年兩三個月咁樣，但係揾嘅方法其實都係基本上都係差唔多，都係會揾近屋企啲嘅咁樣，因為你始終接送啊，同埋幼稚園嘅翻學嘅時間唔會咁長啊嘛，你唔會話即係上去哇送到好鬼遠，跟住喂幾個鐘後又要再幾個鐘後又再接翻翻嚟，你冇話想去佢坐喺個校車度噶嘛？呢樣嘢就咁啊，第一樣嘢梗係屋企附近啦，咁樣近啲啦。咁第二樣嘢亦都係話睇下要去觀察啦，真係要，因為真係好唔同嘅。就算你香港都係噶啦，香港都係間間都唔同嘅。除咗佢教法之外，你每個老師都唔同咁樣，基本上你要睇下哦。即系老师啊，或者校长啊，因为校长好紧要噶嘛。 系 啊，幼稚园嚟讲，咁样佢个方针系点样啊？咁样，基本上我哋拣自己嘅经验就系、是、都系拣啲玩下嘅啫。即系最主要系玩咧，因为嗰阵时特别系香港已经其实已经要你写紧字噶啦嘛。幼稚园，咁咧你哇嗰两三个月梗系。俾佢玩啦、啊，咁样。咁如果睇下，其实每个人嘅需求唔同啦，咁样你对自己小朋友嗰、那个嗰个期望又唔同啦，咁样。 不过台湾啲幼稚园咧，好似唔似香港。香港好似大部分好多都系半日嘅啫，系嘛？ 系啊，香港系半日嘅。 我知道好多都系半日嘅，因为我个亲戚咧，而家都系香港有细路哥读。 唔系，但系都有全日嘅。 都有全日 的。都有全日 的。但其实台湾咧系几乎全部都系全日嘅，好似。系嘛？ 據我所知就 係、是、安親嘅問題啦，有啲即 係 安親佢哋， 係啦，因為有啲 細路仔啦， 係啦，有啲家長要翻工噶嘛，可能咁要即係、就是、可能七八點送過去，可能要五點六點先翻嚟接噶嘛。 唔係，而家香港其實都 都有全日嘅， 都係全日嘅， 都有全日， 其實都係好、哦、多都全日嘅啦。 唔係，我嗰個親戚都係半日。 不過香港啊。佢哋即係大家聽眾仲熟過我哋啦，我哋講香港啦。 即係比較一下就係香，即係其實你喺呢度揾半日咧，反而唔多，即係未必揾得到嘅。 但係接送嗰方面就係你校、啊，如果你遠嘅，你要 遠嘅要校車啦，校車係另外一筆錢嚟㗎，呢個費用都唔低 嘅。就係咯。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咯。 一月几多钱啊？嗰个好似八千几啊，定系 就 四千？ 睇你成个学期噶嘛，有啲 系系 咁样，间间唔同啦，远近又唔同啦，咁样又未必。有时你间学校细啲嘅，佢唔知点样兜，坐细路仔咁样几岁人仔坐成个钟咁啊，或者起码半个钟咁样，真系好辛苦噶嘛。 几岁人仔啊？ 几岁人仔咁？ 但系香港都有，即系有冇放暑假噶？佢幼稚园 香港。据我所知，我嗰阵时小朋友就基本上就冇乜放暑假嘅， 即系暑假都要翻学啦。 都有暑，唔系佢有暑假，但系你好多家长系你冇办法放暑假噶嘛。咁、 哦、 其实佢就会开啲、 嗯， 即系走啲 特别班啊， 系啊，咁啊暑期营啊咁嘅藉口，其实就系、是、都系暑假嚟嘅啫。 但系好似台湾暑假都冇放噶， 冇噶。 幼稚园基本上逐个 佢包埋噶啦，暑假好期都包埋你噶啦、 啊， 其实、 啊、 你交一个学期学费其实包埋噶啦， 系啊， 只不过佢仲有一个费用，好似叫做即系、就是、你注册费一个啦， 注册费， 跟住每个月月费噶嘛，嗰啲系学费噶嘛。 咁如果讲幼稚园啊，我比较接近啲啦，因为我而家个细仔就一年班啫嘛，旧年仲读紧幼稚园，咁而家已经小学啦，当然，咁我都系同大家一样噶啦，屋企附近啦，同埋好玩嗰间咯。 嗯， 即系屋企附近有几间噶嘛，咁睇边间最大最好玩。诶、欸，有波波池嗰间好玩、哦，或者有个滑梯好大、哦。 佢唔系波波池咁好噶， 唔系好紧要噶。有时因为你特别系你细啲嗰啲，一去第一次去间学校，佢头嗰一两个礼拜唔熟嘅话，喂，有嘢玩、哦，差好远啊，真系。 咁啊系。 因为我细仔见我个大仔喺幼稚园读嗰阵咧，个细仔成日好想翻学噶，因为好好玩，你成日可以揸车啊咁。 车仔嗰啲啊。 咁至于读乜嘢，其实我真系冇乜所谓，咁细个咁去 我记得就少少功课咯，好少咯，啲啲都写下嘢咁咯，即系写下注音嘅，嗰时未学写字嘅，写下注音，写 A B C 咁样咯，简简单单咯。 但唔系、啊，我个印象其实都唔少怪兽家长嘅，幼稚园嗰阵时都。 咁呢睇个人啦、 啊。我知啊，但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同一班里边咧，有啲其他家长咧，嗰啲系好要求噶，譬如。佢譬如覺得，誒、這個老師冇乜功課咧，嗰、那個教家嗰啲家長又投訴噶啦。佢點解我細路翻嚟都唔使寫嘢嘅？我見人哋嗰啲第二啲學校啲成日都有好多練習噶喎，咁樣會唔會跟唔上啊？點樣點樣？我話大佬啊，你啱啱去 B B 班嘅，你點樣跟得上啊？即係需唔需要咁咁咩？但係真係有啲家長係咁樣噶， 一定有， 係啊， 係 啊， 個人喺啲睇。 所以就係、是、如果即係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唔需要咁要求。好咯，幼稚园真系 咁啊！咁啊，除咗讲埋先啦，咁啊，幼稚园就嗱呢啲要唔要求就啲好个人嘅嘢啦。咁幼稚园仲有台湾基本上分，仲有分国立同埋私立嘅，自然系。不过国立咧，我一间再讲一少少嘢啊，先讲翻啲基本嘢先。咁啊，国立比较难，好似难搵位啲嘅，因为可能平啊， 好少见添啊，即系 唔多。我附近都得一间，我屋企附近。咁啊，附近起码六七间私立嘅。咁、一嚟少啦，二嚟又位少，可能平，咁有啲比较弱势社群嗰啲咧，就去晒嗰度读，咁所以比较难入啲。不过亦都要讲声就话，通常国立幼稚园会校舍会细啲系嘛？大家系咪？ 我呢、這个我都有揾过，都有见过。佢第一佢就一定系半日嘅啫，好似嗰啲国立嘅，即系政府噶啦，好似得半日嘅啫，冇全日嘅。第二佢啲照顾嗰啲，好似连。好似晏昼饭都冇包括定点，你带翻去整噶啦，同埋啲位真系少嘅、所以其实幼稚园嘅阶段咧，虽然学费上就真系有少少贵嘅，但系我都系唔系咁建议去政府嗰啲啦，因为即系你同嗰啲即系一般嗰啲即系低收入嗰啲去争位咧，争唔赢噶，好难噶，同埋。基本上因为佢学费平啦，政府资助嘅，咁可能设备啊各方面嘅嘢，其实都未必有私立咁好咯。我觉得咁细个细路哥，其实佢都要适应嘅话，你如果环境唔系咁理想，系咪其实都唔系咁好咧？我觉得，即系我大概了解咁样嘅吓。 咁啊，讲到学费啊，讲翻我旧年啦，咁啊大概7000几蚊一个月啦，台币，即系我而家读嗰间，但系我据我所知有啲大概10000蚊都有嘅。 我记得嗰阵时我10000蚊左右噶、 我就旧年系7000几啦。咁、另外注册费系10000蚊咁啦，台币一个学期。咁、大家参考翻呢啲费用啦，幼稚园嘅。不过好似由旧年开始咧，我唔知其他省、其他县市啊，台中市政府有个补助嘅。咁、呢样嘢对于香港朋友未必有用嘅，但系都知道一下咯，因为你有可能有户籍啊，咁你先有用嘅。咁就系话。你设置喺台中市，咁政府每个月唔知补贴翻几多钱俾你哋， 好 俾学生 多啫，好似。 但系就系因为咁，所以咧好多弱势社群嗰啲咧就去晒读私立，因为帮到唔少啊，咁、所以咧好爆啊！我后屘我仔离开咗之后，我后带个香港朋友去揾学校，我话我读嗰间几好啊，我带佢啦，咁爆晒啦已经，佢哋就同我讲话，因为多咗补助。所以啲人就多咗嚟，因为佢哋同香港唔同嘅，你知道香港一话补助咧就即刻加价噶嘛，就帮唔到人噶嘛，其实咁呢度咧补助就真系帮到你嘅，咁香港一话补助就帮到嗰啲做生意嗰啲嘅啫，帮到幼稚园嘅啫，帮唔到人嘅，因为你补助5000，佢就加6000嘅，咁但系呢度咧就算补助咧，佢都唔会话点样特别加价噶嘛，咁呢样嘢学就分享翻俾大家咯，咪有嘅补充啊？ 唔系，我就系讲想讲话，你啱啱讲话补助嗰度，我谂佢都补到几多先至，因为如果你有7000-8000嘅话，其实你低收入嗰啲可能得2-3万一个月嘅话，咁样你有7-8千都好犀利， 好大嘅。 即系如果佢个学费系7-8千嘅话，咁佢都要补一橛佢先。 我 谂可以入。 印象中嗱，呢、這个可以大家去再查翻啦。我印象中好似都有3000-4000一个月咁样嘅。 咁啊，差好远啊，真系少一半啊，真系。 系啊，咁啊，所以佢就系因为学校我讲系因为咁嘅政策，所以咧就一阵间咧就爆。喂，以前唔会嘅， 唔系咁样，其实好事嚟嘅。咁样等个公立嗰度嗰个人数少啲，个质素可能好翻少少。咁其他嗰啲又唔需要话，因为冇生意或者少生意咁样。 就 不过唔知道系咪我嗰阵时读幼稚园，即系我细路哥读幼稚园嗰阵时期咧，佢补助可能同而家补助唔同，因为嗰阵时佢系一个学期补助咁三五千嘅。 我嗰阵都系啊， 系成个学期喎。 系啊， 即系而家变咗每个月都有补助。咦，咁啊好多咁就。 冇啊，你少子化啊嘛，个个都唔生。 哦， 我个仔啊，啱啱出完世，迟佢迟多一个月出世啊，有钱攞添啊。 哦，咁样咁生多个啦，咁就赚钱喎、 啊。喂，你都得、啊，你都系台中市、啊，你哋都得、啊。 唉， 咁啊，幼稚园啊，大概咁样啦。 我再补充一下幼稚园少少嘢啦，少少少少， 冇问题。 咁我嘅经验啦，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我暑假同埋过年咧，即系长假咧，我系会离开台湾嘅，即系会翻香港啊，或者去旅游嘅。咁因为啲时间好长噶嘛，成暑假两个月。寒假啦，你叫寒假可能成个月噶嘛？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不为意嘅，即系交咗学费，可能都包埋噶啦。咁但系咧，原来咧系可以退嘅喎，嗰段时间。譬如你暑假有两个月出去咧，你又同佢事先讲声，我、哦、呢两个月咧可能有要出国啊，点样？咁我呢两个月可唔可以唔交？点样点样？系可以 OK 噶。咁样咧，我会帮大家悭唔少钱嘅。譬如暑假两个月，一个月成如八千蚊，两个月就万六噶咯，台币。 其实呢样嘢有好几样，比如电话啊嗰啲都有嘅，上网都有嘅。我试过上网，真系成个月唔喺度，可以同佢讲翻话，我成个月可唔可以停咗先？佢真系停咗， 系啊系啊， 会俾翻钱你嘅。 啊咁啊，原来我都唔知点，不过我都冇叫我离开成个月咁就。 所以即系台湾嚟讲比较即系人性化啲啦，某啲嘢可以倾嘅，你只要。即系提出，咁可能佢都会如做得到咧，都 OK 嘅。 啊，补充一下，头先啱啱讲嗰度啦，譬如我细路仔，其实暑假嚟两三个月，佢真系计你两三个月啫，佢又唔会 多收噶，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就系、是、都系倾翻嚟嘅呢啲。 系系啦，睇下你点样倾咯呢样嘢。咁呢个分享少，即系我少少嘅心得俾大家知道下咯。吓、 嗯， 如果唔系你交咗一个学期，即系六个月噶嘛，嗰啲有啲费用，咁其实都可以退嘅吓。啊即系佢会计翻，有啲计得好足俾你添。咁其中有两个月暑假，咪你唔使交咯，咁咪真系悭好多咯，可以、啊、分享俾大家啦。因为其实香港人咧嚟到啱啱嚟台湾咧，有阵时佢好多嘢唔熟嘅话，佢会唔好意思开口嘅。其实我唔知系咪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即系佢觉得喺、哎、香港话，可能一开口俾人差嘅、哦。系咪先？俾人 唔系，我觉得有两种咯，有啲就有啲又好踊跃， 好恶嘅， 好恶嘅，即系将香港某一套观念带咗嚟， 带入嚟嘅。哦，唔系，即系唔系叫你大家好恶好咩？即系太唔合理就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咁如果我觉得可以争取到，咪尽量咩咯？我觉得即系分享下我的心得啫。 OK 啦，咁啊。幼稚园大概系咁啦，咁幼稚园再上就小学啦，咁又大家又讲下小学啦，咁你两位系唔同，自然不同嘅领域喎、 啊。系咁，其实我有两个细路哥嘅，咁我系老温，我分享一下先啦。咁其实我有一个大嗰个咧，就已经系即系佢叫国中研级啦， 即系 form two 啦， 即系 form two 啦，香港嘅 form two 啦。咁另外一个细嗰个就小学四年级嚟嘅吓，咁、就分享一下即系小学四年级而家情况啦。咁我目前即系其实好多我啲邻居家长咧，佢会拣私立嘅小学读噶，都会吓。咁、有啲人就拣啲公立啦。咁公立嘅问题就系要分你学区嘅，即系你个学区喺边度咧，你就只可以拣嗰个附近。啊、除非你嗰、那个， 即系你屋企个户籍， 系啦，户籍噶，系啦，系啦，跟户籍 嘅咩？ 系啊，你 有如果有两间以上，你咪可以拣 咯。如果你户籍设喺边度啦，同埋你个细路仔唔一定要同你一样系同一个户籍噶， 系啊， 可以挂去人哋度噶。 系系咁，即系之前我听某啲家长嘅经验就系、是，如果佢想读某一间、某一区、某一间小学嘅话，可能细路哥就。转即系个户籍咧，转咗人哋嗰个附近嗰个学区， 搵个朋友或者亲戚咁样挂喺人哋嗰度都得嘅。 啊，不过呢个现象好似香港都有嘅、 啊，香港好似就更加 严重， 好有计划， 好有计划性嘅。哦，即系台湾就系咁嘅情况咧，即系如果公立嘅话，就变咗系要跟学区、跟你户籍嘅地方咁样嘅。咁我目前嗰个两个细嘅，即系两个细路哥咧，其实都系读同一间。都是公立的。咁、啊、第一即係最主要就係、是、地方近啦，对我嚟讲。因为 即係有陣時你唔如果太遠嘅話，你下下校車又要費用。 我知道你屋企後面啫喎， 係嘅，正後面嘅三分鐘過條馬路就係噶啦。咁當其時其實我買樓都係特登買間學校嘅隔離嘅，第一保值啊嘛，第二學校資源多嘛，即係四五點放咗學咧，可以去。 呢樣嘢真係全世界都係嘅， 可以入去跑步噶啦嘛。 咁又要講集買樓咯。 哦，咁啊呢個可以下一次 講。下一集咯， 係。咁而家講翻學校先啦。咁第一就是我近啦，吓、啊，真系好近嘅，过条马路嘅啫。咁第二就系、是，佢系好新嘅间学校。其实新同旧咧都有啲分别嘅，因为新嘅话咧，佢请啲老师咧就即系来自各方啊，或者有啲新啲嘅。咁佢教学方面咧就冇咁死板嘅，即系可能佢会有唔同嘅教法吓。即系当然要睇你跟到边个好老师同唔好老师都争好远嘅。咁如果系旧啲嘅学校咧，可能佢已经即系学校已经办咗校十几廿年啦。咁佢有既定模式嘅，其实咁变咗大家变咗教出嚟嘅学生咧系好划一咯，即系都系唔系拗拗斗斗，就系好中意玩嘢啊。咁即系类似即系教学就好唔会好活泼嘅，基本上我觉得 有啲学生已经放弃咗啊， 放弃咗系噶，都会噶， 活泼啲咯， 系。 咁家长有冇咁紧张嗰啲咧？ 系啦。咁我就事前都有打听一下嘅，譬如呢间学校小学，佢学校长嘅方针咧就系好重视啲细路哥嘅创意或者佢嘅语言能力或者增强佢嘅阅读能力嘅。即其实都有唔同嘅状况嘅，有啲特别强调我有每个礼拜有一两堂英文班嘅，有啲人冇嘅，所以呢个咧大家都要比较一下。其实我觉得咧有阵时多啲同邻居或者家长互相咧去了解一下，去问多啲咧，其实都会知道一下啲情况嘅。咁俾个大家即系参考一下，我拣学校大概咁样咯。咁同埋小学嘅学费系特平啦，你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幼稚园系啦，幼稚园嗰个阶段系即系过住地獄嘅生活噶啦，因为花嘅钱太多啊，所以大人都顶唔顺嘅，啲份粮咧一半啊俾咗学生噶啦。 我啱啱翻嚟台湾冇耐啫嘛，好惨添啦，我 系啊， 幼稚园嗰阵几穷啊， 因为有啲 拍得住香港噶， 系啊，真系噶。咁但系一到小学咧，哇，简直系进入咗天堂嘅境界，即系好少钱，一个学期得嗰嗱，我啊4000几嘅。即系台币啊，4000几啊，一个学期。 点解你咁平嘅？ 4000几唔平噶咯， 平过我、啊。 我因为4000几里边咧，其实学费咧得过1000蚊左右。 有啲书簿啊，嗰啲 书簿包埋噶啦，1000蚊。另外嗰3000几系营养午餐啊，佢呢个食饭都3000几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咧系食嘢贵过你。 谂下，真系每日喎。 系啊，每日食噶。 半年喎、 啊。系啊，每日食噶。 喂，但我5000几嘅。 你唔知嘅，可能你嗰啲系高五星级好享受， 一学去校服嗰啲啊， 系可能系啦， 唔知啦。 总之我系好似大仔啊，5300-4000到啦一个学期，细仔就因为我细仔读一年班嘛，大仔同你一样啦，四年班啦，咁5000左右咯，都系啦，1000零蚊系嗰啲话集集书簿啊 ，credit card 咯。 唔系会唔会有啲设备系同其他唔同？可能佢有啲咩视听音室啊，或者电脑室啊，俾佢开始慢慢接触。定系点样？可能增加设备多嘅，费用多噶啦。 唔紧要啦，重点就系4000-5000台币咯，一个学期都唔差好多啫。 系 咁啊，即系 真系负担得好轻嘅。当其时系咯，我觉得 OK 啦。吓 咁啊，除咗我哋，即系我同阿老温一样系公立啊。咁咁阿 Stanley 系私立噶嘛？ 系啊。 咁有咩唔同咧？咁啊，分享下啦。 私立就讲一讲我自己。 当初点解想拣私立咧？系 当初其实第一样嘢。就佢，因为佢喺香港已经读咗一年啦。咁香港梗系公立国公立学校啦，系啦系啦。咁就读咗一年嘅。咁就因为佢年纪个问题咧，个出世个月份嘅问题咧，香港系我记得系12月节噶嘛。就即系话，如果你12月前出世嘅咧，就啱啱可以喺嗰一年咁样。如果你12月后出世咧，就后面下一年啦， 争一年几 嘅，系啊。咁样如果台湾咧就系9月嘅，咁我女啱啱11月，咁佢本身咧就系喺香港读咗一年啦，一年级啦，跟住咧就 就過到嚟咧，就變咗啱啱佢就變咗佢以九月分咧，就變咗要再讀多一年啦。 一年級， 一年級啦。咁、哦、我哋又冇乜所謂嘅，其實就即係讀多一年級啦咁樣、嗯。其實你又亦都冇乜辦法嘅啦，因為教育局係要咁樣嘅。咁啊，俾佢讀多一年啦。咁當其時就係、是、啊，又唔想話，因為佢已經讀咗啊，咁樣一年啦。咁樣如果係再去國立嘅話咧，咁樣。最主要是英文程度那個啦，我想國立那個英文程度，佢係真係由小二啊嘛，我記得好似係、 嗯、 小二開始 pick up 翻啲英文噶嘛。 啲小二定小三啊？ 係啊， 公立好似三年班開始。 我開始先至 係啊，先教英文， 即係叫教英文嘅，咁樣就嗰、嗯那個差距好似，因為佢已經讀完一年級啦。咁雖然話再重讀多一年級嘅話，咁我哋唔想佢差太遠啦，咁所以就先去揾有睇過啲即係國中唔係國小嘅咁樣，跟住就覺得啊，可能英文最 concern 係英文嗰方面啦，咁樣跟住啊，不如咁啦，揾翻個私立啦，咁睇下私立，咁我哋其實一開始話一年級嗰陣時一二年級就去咗其實呢個附近嘅。就東海大學個附屬嘅實驗小學，咁佢、 哦、 其實就比較玩嘅，玩多啲嘢，冇乜冇乜壓力嘅。咁啊，咁你話學費方面就梗係唔會好似阿老韻講嗰啲國立咁平啦。 大概幾錢咧？ 佢其實都講緊幾萬蚊一個學期嘅。咁、嗯、樣大概而家就唔知道，因為好多年前啦、嗯、都咁樣嗰陣時就係七八萬到 一個 學期嘅。 哇！ 咁樣咁 即係平均每個月都成萬幾 啦，萬幾仲貴過幼稚園， 萬松啲到啦咁樣。 萬幾係啊，同其實同幼稚園差唔多嘅。 係啊，同幼稚園差唔多啦。 幼稚園差唔多。 咁就有一個最大分別，我就覺得頭先除咗講英文。嚟講各小啦，同國立同埋私立嘅分別最大就係、是、除咗英文啦，同埋入邊啲家長啦。 嗯， 其實我哋唔係好同其他啲家長夾到嘅， 係咩？ 有啲問 即係私立學校嗰啲啊？ 點樣？ 因為有啲係 有啲問題咧。 喺頭佢其實喺個東立東海附屬小學就讀咗兩年嘅，跟住收尾就再轉咗去第二間嘅，跟住三年級嗰陣時啊，轉咗一間。就學術少少嘅，因為覺得啊，好似玩太多啦咁樣，轉咗去，但就唔小心就揀咗個另外一個極端嘅，就比較 好學術嘅， 好香港嘅一間天主教小學嚟嘅， 好嚴格噶啦開始， 係比較嚴格嘅，咁、哦、連佢成個校舍都好香港嘅，其實我就好討厭嘅，咁、 哦、 但係咧轉咗過去其實已經有後悔噶啦，但又唔想個細路仔咧 又轉啦， 又轉，因為佢自己又唔想，佢自己都唔想， 咁啊 咁樣，因為佢從香港。一年級轉咗過嚟呢度啊，轉咗再轉，其實小學已經係第三間啦。咁佢自己唔係好想再轉咁樣。 其實咪最主要你家長咁覺得有問題㗎。 唔係個家長，我自己覺得 小朋友應該 OK 嘅 喎。 小朋友其實又唔係好嗰陣時三年級轉過嚟唔係好嚴格嘅，咁未有呢個升國中嘅壓力，咁啊考試咁樣啦。咁收尾就一路讀。跟住都繼續讀啦，但係真係嗰間就係比較大壓力嘅，同埋另外一個國小同埋私立小學嘅分別咧，就係校舍會細好多嘅、 哦。 私立小學係細好多，國立係大好多嘅、 哦。 但東海都，但係東海應該比較大。 東海其實係因為東海大， 算大 但小學嘅話、 都係細嘅， 算係細嘅。你睇下，如果你其他嗰啲，因為佢其實班上面。睇你邊間啦，因為國小都有分國立同私立啦，咁樣國立私立都係有分，就算私立都有分兩樣、嗯，一樣就係比較國際性啲嘅，比較貴族啲嘅、嗯，一啲咧就係比較平民少少。其實佢嘅課程都係講緊係學校一般嘅課程，但係英文會重啲。 但其實我好好奇咧，你啲私立同一班裏邊啲家長咧，會係點樣嘅咧情況？ 有唔同小學有唔同嘅，第一間嗰間實驗小學可能大家都會實驗啲啦，咁樣就會壓力少啲，嗰啲小朋友咧嘅家長咧都唔會即係比較 緊張 啦，比較係學術性啲嘅，有啲係大學真係東海大學或者中興大學。 某某教授的細路仔啊咁樣。咁另外收尾轉咗另外一間咧，就比較功課啲嘅，因為可能有考試壓力啦咁樣，佢哋就標榜要考到咩中學嘅。咁樣嗰間咧就好多啲有錢嘅，你會見到好多名車一 排曬隊接細路， 我就踩住架單車去接嗰啲啦咁樣。 咁通常呢啲學校都叫你即係停遠啲嘅喎，唔好踩過嚟。 唔係，我就唔理佢啦。 有啲好咩噶嘛，名車或者雙 B 嗰啲就可以停喺度啦。咁如果你唔係嗰啲咧，後邊啲停遠啲再行過嚟咁噶嘛，即係聽人咁講，唔知真定假。 咁所以就。我哋就 踩单车啦，系嘛？ 所以其实睇你个家长心态啦，私立都有唔同啦，系嘛？ 嗯，所以其实个人好重要啦。不过环境上面啊，或者隔篱左右啊，其实多少都有影响啊。咁到时啲同学啊，咁仲有头先所讲，重要就系仲有学费啊。咁啊， 都好多嘢讲， 好似好多嘢讲 未讲完喎。 咁啊，再整个集又讲下啦。咁啊，下一次又再讲啦。咁今集。到呢度为止，咁下一集我哋继续讲学校啦。 好， 好，拜拜。 拜拜。